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吴彤。王菲是中国著名的女歌手、影视演员，她演唱的《红豆》《但愿人长久》歌曲等等，都至今依然拥有一个广泛的传唱度。王菲独特的嗓音以及她创造的飞式唱法，使她在整个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接下来听到的歌《你在我心中》。别人的看法不是一个茧，何必要当作抉择的关键？原来改变有旅行的快乐，全新的路才会有意外。跳车，这个是奶茶的歌，总是像在为我们人生的阶段配乐，引起我们的共鸣，促使我们做出不同的决定。来听到刘若英的跳车。 看腻了孤独危机的安全，怀念寂寞与水火的危险，春暖后向往火月，虚化后向往沉淀，心就像月亮会圆缺，幸福是彼此牵绊的缠绵，我拥有自我。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让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你总是腼腆，能幽默语言，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座花园，让我种泪眼。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年。对你，我没有抱怨。 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看着夜的晕眩。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想说明，害羞的鸟。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间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到底却微妙的感动。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赶走夜的晕眩。 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柔。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曾一直微妙的感动， 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曾一直微妙的感动。 歌手娃娃金志娟曾经因为结婚走入了家庭，离开演艺圈多年之后呢，她个人独唱的歌曲呢，最红的要算是《漂洋过海来看你》了。这首歌就是描述了她近二十多年前爱上了一名北京的男子恋爱的故事。往往录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哭到录不下去了。接下来听到的是邰正宵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

this love's incredible, pretty low. Have a little mercy on me, baby. You got me wanting more, wanting more.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兼料，行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9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外要闻。六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五年参加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团的审议，对上海改革创新表示持续关注。会后，习总书记的讲话在代表委员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大家表示要在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进程中奋勇争先，拎起袖子加油干，争取更多新作为。六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一些团组的审议和讨论。其中，李克强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称，之所以把经济增速调整到6.5%左右，是为了给改革创新留下更多的空间。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入境限制行政令。这份新版的禁令将禁止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这6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在未来90天内入境美国。伊拉克被移出了受限名单。新禁令还明确，美国绿卡持有者不受入境限制禁令影响。当地时间六日，法国大选中右翼初选参选人前总统朱佩在波尔多召开新闻发布会，郑重表示不会成为菲勇的备胎，接替他成为大选中右翼的候选人。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春节后，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大多是因为饮食不当、喝酒过量、暴饮暴食造成的。其次，外出受寒、生活节奏打乱、忘记服药等因素也加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燕达医院神经内科提醒各位听友，40岁以后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在节日前后应警惕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先兆，及早发现和治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Thank you. 受冷风吹。 聆听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风采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看世界，放下往事，逃离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os'è.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香水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冲动的要存放，压抑的要解放，再忙也来日方长，开心没有限量，再苦撑会缺氧，快乐可以领养，今夜把所有伪装统统都清场。我别说不 ，Oh no， 说不退出，你在我面前像个植物。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时间在一首来自江惠妹的 Yes or No 过后，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古巨基演唱的最爱。 若你永远为这一缕爱，为了爱过愿意不再改，这生盼只有此梦，一生只想得你爱，共你挽住了，握过了，愿你挽住再不放开。 世界一缕爱，为了爱过愿意不再改，这生盼只有此梦，一生只想得你爱。你挽住了，握过了，愿你挽住再不放开，千般温柔这千千手，万缕热爱在心头。 恋爱，这个是光良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光良2013年的7月8号发行的专辑《回忆里的疯狂》当中。听一场情歌的演唱会，比谈一场终究分手的恋爱哭得更加的纯粹一点。 还记得人群之前，你眉头笑意在流血，那天身边景色清晰，像电影喜欢的情节，心跳贯穿了时间，就如明亮的笑脸当作起点，谁可曾知道有没有终点。小吃店海边尽头，大街上看万家灯火，演唱会我们并肩倾听一场爱情的起落，也许情歌听太多，也许我们自以为很懂，像热情的新手不顾一切急走。爱你认你，然后抱紧你，要多久

后，我听想的歌手。脸颊染上的热彩虹，心情该不错。你却一直收着眉头，聪明的可不是困住我，来惊喜的我，一万个笑容换一场失落。为什么一世我独自打扰？为什么你莫放的源头？可你说世界也独自发落，迎着风自由走。吞下你样子的诅咒，碎花成全当作斗篷，沉淀在手中。你是潇洒的女英雄，那爱情总是让人聋了，傻了又疯了，错过的太多，结局太心痛。闭上眼，却感觉独自发呆。你拥有最直接的朋友，你知道是我是独自发呆，那嘴角不自觉的颤抖。闭上眼，会感觉独自发呆。你拥有最直接的朋友，你知道什么是独自发呆？是我是温柔的享受。 这个是抒情的风格，在编曲上更加进了吉他、轻摇滚等等丰富的音乐元素，呈现出了一个让人惊艳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光良，收录在了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发行在2001年的5月10号。 我带着一颗疲惫的心走了，我知道自己在你心里已不重要，虽然我们曾经相聚过，也许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走了，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道别离，虽然我们曾经拥有过，但是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难道早已注定不能真正拥有你？难道我真心付出一切是为了承受孤单和寂寞？我知道你不敢对我坦白，是不要看到我的伤怀。虽然你没有说要离开我，我已经感到你不再属于我。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冷漠。 出一切是为了承受孤单和寂寞，不知道你不敢对我坦白，就不要看到我的伤怀。虽然你没有说要离开，我已经看到你不再属于我。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给我如此的冷漠，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给我如此的冷漠，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的。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夏轩的《错的人》，这个是吴克群的作词作曲。那么这首歌呢，是吴克群特别为夏轩量身打造的一首歌。作为夏轩的好友呢，吴克群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特别和夏轩深刻的聊了歌曲的一个创作概念。之后呢，吴克群结合了夏轩感情上的创伤和泪痕，创作了这首歌。来听到这首《错的人》。 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逃，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正的可笑。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还奋不顾身。 三，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9号星期四，农历2月12。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度。廊坊晴，15度到0度。首都北京晴，15度到2度。近邻天津晴，15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肺阴不足的朋友应该多吃6种食物，花生补中益气、补脾补肺的作用。红枣，多吃红枣不仅有养胃健脾、可以增强食欲、益气壮神等这样的功效，还可以润心肺、止咳等等。第三个食物是百合，非常适合因为肺虚而干咳、久咳的人群。再有就是柿子，生吃柿子可以改善肺虚久咳、咳嗽痰多等症状。第五个东西是燕窝，第六个是西洋参。总之呢，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人群适合吃不一样的东西来养生。有哪里觉得不够好，或者哪方面的健康想完善一下，可以查一下自己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以上食物呢是适合肺阴不足的人来吃的。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新生活因我而美，3月4至12日，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来电享家具3%现金补贴，建材海量特价，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地址：天子庄园对面，热线电话0316715-3305。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he sono. Non lo so. Pin c'è un'idea, italiana.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 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可惜 下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云三三，流金岁月，我是吴桐。接下来听到的是谁来陪我唱完这首歌，这个是专辑河里活的动物园的一个首播主打歌曲，曹格的词曲全创作，可以视为专辑主轴价值的一个代表作。歌曲的背景故事呢，是人找寻知音的一个困难和不自由的无奈，并试着反问大家，如果这次率先发难带头呐喊，他敢你敢不敢呢？ 一年之前换一片胸膛，一片真心却来一地荒凉，下一位英雄由谁来当？谁有一双会掉眼泪的眼睛？谁有一颗曾破裂过的心？谁用鲜红的伤口覆盖希望？我们都有贪婪执着我的欲望，有谁能把它一口气吞下？一种迷不一定能白从人，这故事你会如何留下它？有没有墨水和笔写下故事？有没有音符的音效手段？用最完美的下次活出自己， 这首《花心》正是厉曼婷的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台湾的词人厉曼婷根据歌曲谱写的歌词创作了《花心》这首歌，歌曲表达了对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

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这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我多想告诉你，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是你完美生活。 没有谁背后怂恿，不该爱的又冲动，是你孤单的拼命冲补爱。为何又填不满又掏不空呢？很快就会风起云涌。人类的心是无底洞，尝试拥抱，尝试亲吻和冲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蔡健雅的冲动。 其实我早就发现你对我多特别，只是彼此都觉得太冒昧，怕点燃火焰烧成灰。每次靠近一些，就连呼吸都变得有点暧昧。我拼命想要遮掩，连 心跳的感觉。别对我说着永远，这暗示太明显，心里的念头早已跨过界，已超了线，我不敢看着你的脸。莫非夜色太美，莫非是你的气味让人晕眩，爱笑到我的耳边，感觉那么的强烈。恍恍惚惚，相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都说心跳跳得太快，让我忘了自我保护。好幸福，相爱的感动说也说不出，除了你的拥抱我什么都记不清楚。对我说着永远，这暗示太明显，心里的念头早已跨过界，已超了线，我不敢看着你的脸。莫非夜色太美，莫非是你的气味让人晕眩，爱笑到我的耳边，感觉那么的强烈。恍恍惚惚，相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都说心跳跳得太快，让我忘了自我保护。好幸福，相爱的感动说也说不出，除了你的拥抱我什么都记不清楚。用说的还不够，还要一点冲动，管他是谁开脱，要谁跟着谁走。恍恍惚惚，相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是心跳跳得太快，让我忘了自我保护。好幸福，相爱的感动说也说不出，除了你的拥抱我什么都记不清楚。恍恍惚惚，相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不是心跳跳得太快，让我忘了自我保护。好幸福，相爱的感动说也说不出，除了你的拥抱我什么都记不清楚。相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相爱的冲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接下来听到萧煌奇《好好先生》。 我们的话题是这样，肯定也不会争吵，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就算有情绪也消化得掉，你没有压力就好，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糕，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 其实也不算糟糕，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让好好闲闲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扎到你的手从来不想要回首，我知道你懂，也不会滥用我的温柔，幼稚点没什么，完全被快乐淹最利落，在你生命出没，转到唯一。